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在相等。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 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近期娘炮一词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男生的外形和气质引起了大家的争论，是社会审美标准的转变，还是部分人的刻板印象呢？对这个问题，同学们都有着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解。今天 只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不要给它贴这种标签，是以一种平常的文化去看待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现在社会上文化日趋多样性的一种表现，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加包容去看待的一个现象。 那你觉得某些人对娘炮的抨击是社会该有的 一种批评，这也是社会上一种看法。现在的话，我们是允许社会上很多声音自己去表达，最后这是一种自我表达方式，但是我不觉得这是社会上大众的一种心理，只能说这是一部分人的。 我叫尤静宇，来自法学院大一新生。我觉得是不太尊重多样性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很多朋友，我不把他称为娘炮，因为他们很精致，他们有40支口红，然后穿得很好看，跳爵士，跳 Viking， 但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现象，就像女孩子可以打扮得很 man， 男孩子也可以穿成那样，我觉得是很好的体现。 那你觉得现在某些人对娘炮的抨击是社会该有的审美标准，还是某些人的刻板印象呢？ 是某些人的刻板印象吧，因为随着时代发展，我觉得现在这些现象其实是少一点了，比起之前那种直男对娘炮的一种抨击。 那就你而言，你觉得当今的男生应该怎么样呈现怎么样的外形或者打扮？ 我觉得应该异彩纷呈，就随自己的心，你想怎么穿就怎么穿，这才是时代应该有的发展方向。 现在确实有一点点过了，但是我觉得不排除这些小鲜肉们的一些励志的故事。其实比如说 TFBOYS 他们这三个小朋友还是挺努力的，所以我觉得要取他们身上一些很积极很正面的东西，打扮啊，装扮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稍微阳刚一点 man 一点，我觉得会给现在的小朋友小男孩的导向会更积极更正向一些。 那你觉得这种争论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我觉得是前些年日韩他那边文化的兴起可能会有一点冲击，所以有些人就会这样打扮。第二点就是社会上这种声音更多，然后可以有更多元的这种评论啊或者意见啊发表出来，也是借助了新媒体嘛，使它这种传播就更多。第三个就是现在社会日趋开明，所以更多的人会去做这种事情，而不是局限于原来的那种性格。 那你觉得出现这些抨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很主要就是现在因为很多女性的审美标准都是觉得长得 比较漂亮男生会比较受人喜爱，然后很多男性一是他们自卑心理或者一种不服气的心态，然后认为这样的审美标准是不对的，是有违他们自己认为的所谓的正常男性的一些审美标准，然后他们会想把自己的想法来强加于别人的审美标准上。第二个是这个说法对于我们也是一种警示，就是我们对于长相可能有过于高的要求。 我叫赖基正，来自同济学院地名研一的学生。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看个人的性格吧，有些男生可能做事的方式比较偏这方面一点呢，就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会有人不舒服也是很正常的嘛，因为接受别人的看法也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通过采访我们发现大家对娘炮现象还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认为心理性别角色塑造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社会、家庭、媒体、公众都在这中间起了作用。不喜欢没关系，但请不要用暴力去伤害别人。你不喜欢他的样子，但请坚决捍卫他做自己的权利。 走进新闻现场， 秀出你的声音。 广播台记者团 彭美琪、 孙薇薇 为您报道。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哎，朋友们快来帮我加速抢票啊。 哎，你怎么又在抢票呢？ 哎，这不是快到国庆了吗？ 今天才是开学第三周，哎，下周末就到了国庆，九月还真是爽啊。 我早早的买了提前两天好几趟车的票，就为了刷个下铺。回家时间太久了，上午憋得我有点吃不消。 要是我回家坐这么久，这么折腾，我就懒得回了。 哎，这不是假期留在北京找了个实习没回家吗？就想着十一小长假回家待几天。 由北京西开往湛江的 K 一百五十七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有乘坐 K 一百五十七次列车到湛江方向去的旅客，请到第六候车厅检票进站。 您好，我是十四号的下铺，您是这个床是吗？ 那个，我是隔壁床的下铺，我想和我老婆睡一个屋，咱们换一下吧。 啊，好吧。 小伙子，我是这个上铺的，你看我带着这孩子也不太方便去上铺，能不能和你换个铺啊？ 不是，我刷了好久才买到一张这个下铺票的。 哎呀，出门在外嘛，能帮就帮帮人吧。 那个。 小伙子，就这样吧啊！楠楠，快点过来。 你好，你好，你是这个铺的吗？我买的是这个铺。 哦，不好意思啊，我之前和人换铺了，他们走的时候没叫醒我。嗯。白辛苦买了一张下铺票了，刚上车就被换到了隔壁房。那个男人说自己要和老婆睡在一个屋，然后刚放下东西就有个带着小女孩的阿姨拿上铺和我换了，说话很不客气，连差价都没补。最可气的是他们要走了没有把我叫醒，今天还不到五点我就被这个铺刚上车的人叫醒了。 默默，心疼你。 如果再有一次，我想选择不换了。 大家往往会倾向于向学生模样的乘客提出换座换铺请求， 这一点还是挺让人苦恼的。有时候你刷票很久，或者在窗口排队就为了一个下铺，被别人换走还不好意思说什么。 作为极其容易被当作换铺换座目标的大学生，如果你真的不是很愿意或者不方便换铺的时候，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些方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一，用友善的态度先跟对方商量，告诉对方自己很难才买到下铺，而且自己身体不适不想换铺。二，要求对方补钱再换铺，毕竟下铺的价格更高，也更难抢到票，如果你身体状况接受的话，那可以请对方补差价。三，要求乘务员介入，有的人真的会撒泼当众哭闹，但你是占理的，不要因此而退缩，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及时通知火车乘务员调和矛盾，避免遭到意外伤害。 希望大家都能遵从自己的心意，做让自己和别人都开心的事。我是播音良言。 我是播音乘务员介入，有的人真的会撒泼当众哭闹，但你是占理的，不要因此而退缩，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及时通知火车乘务员调和矛盾，避免遭到意外伤害。 希望大家都能遵从自己的心意，做让自己和别人都开心的事。我是播音梁岩， 我是播音曹浩，感谢编辑刘嘉欣，欢迎收听新闻组其他精彩节目。 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爱与记忆似乎是很多电影都倾向于触碰的话题，电影《寻梦环游记》也不例外。这部电影的故事设定在墨西哥传统节日亡灵节这天，这个节日不似名字给人的感觉，它毫不压抑，反而色彩艳丽，气氛欢乐。每年这天，墨西哥人会悼念先人，供奉先人生前喜欢的食物，糖骷髅头、面包，点燃蜡烛，挂上彩色剪纸，撒满万寿菊，欢迎先人回家共度佳节。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哥著名作家奥克塔雷奥帕斯说过，死亡其实是生命的回照，如果死得毫无意义，那么其生必定也是如此。于是在这部电影里，这天先人可以循着家人撒成的万寿菊道路回到自己家，阴阳两界相聚。这座橙色的万寿菊花瓣桥是亡灵节时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亡灵会成群结队踏过大桥，由此进入活人的世界与家人团聚。 追逐梦想是整个电影所贯穿的线索。米格出生在一个制鞋世家，从他的太太奶奶开始，制鞋成为家族企业。姨妈擅长制凉鞋，两个双胞胎舅舅则专注于靴子，而太奶奶埋首于皮鞋。就像她奶奶说的那样，你说你什么都不会，这有什么可怕的，有这么多前人为你铺好了道路。然而在还是一个擦鞋匠的米格看来，他一个都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是吉他，是歌神留下的歌与电影，是这个家所不允许的一切。但音乐却是这个家的禁忌，只是因为太奶奶的爸爸当年为了追求音乐而抛妻弃子。小镇上处处都飘荡着音乐，除了他们家。这些故事使得后面少年追梦的过程显得那么一波三折，而又顺理成章。误入亡灵国度的米格，他的肉身随着时间逝去，正在一节一节变成骨头。在太阳升起之前，他需要得到一位亲人的祝福，否则他将永远留在这个世界。太太奶奶与他祝福，但有一个条件，永远也不许碰音乐。米格刚回到人间，碰到吉他就立刻回到了亡灵界，亲人们都不愿再给他祝福，除非他答应不碰音乐。米格想到偶像德拉库斯可能是他的太太爷爷，便决定去讨太太爷爷的祝福。电影剧情渐进佳境，剧尾处 经过一系列事情后，太太奶奶释然对米格说，我们把祝福送给你，没有任何条件。从有所要求到没有任何条件的祝福，是亲人最诚挚的爱。现实不也如此，亲人间彼此羁绊，生活在一起，难免不知不觉中对对方有所要求，期待对方是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对方。但是真正的爱不是改造心中完美的他，而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祝福，让他成为真正的自己。 虽然米格家禁止音乐，电影中却音乐不断，其中有一首反复出场的歌，请记住我，这首歌有其深意。这是太太爷爷创作的一首后来脍炙人口的歌曲，这首歌不是大歌星写给全世界让世人铭记他的歌曲，而是写给女儿 Coco 的，让女儿不要忘记了她。当最后米格唱起这首歌，正在对世界失去反应的 Coco 缓缓抬起头，眉眼松动，和米格一起唱了起来，戳中泪点。这是一首承载父亲对女儿深情的歌曲。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电影最触动人的是探讨如何对待死亡这个终极命题。电影打通了人间与往生，带领我们进入亡灵的世界。那个亡灵国一点儿也不恐怖，可能是因为支撑那个世界存在的不是阴冷和恐怖，而是记忆与爱。在这部暖心的电影里，最让人揪心的一个情节是亡灵的死亡。当米格和维克托一起去找亡灵老者借吉他时，他在维克托的吉他声中灰飞烟灭。在《寻梦环游记》里，一个人会死亡两次，第一次是失去生命，第二次是被彻底遗忘。当再没有人记起的时候，才是一个人最终的死亡。亡灵老者躺在吊床上化作一阵飞灰的场景让人心碎，但反过来他又带来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意象。对于逝去的亲人来说，只要你不忘记他们，他们就永远生活在那里。只要对他们的记忆还在，那么死亡就不曾完全夺走你爱的人，他们就在你的心底永远地陪伴你，守护你。人这一生注定要面对和亲爱的人阴阳两隔，但记忆让我们情牵一线，只要思念还在，今生与往生之间就有一座永远不灭的桥梁。它让两个世界的人穿越阻隔，在某个时刻再次相拥。余华在《细雨里呼喊》中写道，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只是走出了时间。无论别离多久，在时光的尽头，我们终将重逢。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哎，大家好，我是 Tommy DeVito， 四季乐队的队长。在本期节目中，我们乐队四人会分别向你讲述属于我们乐队的故事。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最开始乐队只有两个人，我和 Nick，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新泽西人。我们乐队靠着在当地的一个酒吧里唱歌赚钱。 Frankie Valli 是这家酒吧的店员，我知道 Frankie 喜欢唱歌，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上过舞台。Frankie 17岁生日的那天晚上，我准备给 Frankie 一个小惊喜。演出结束后，我怂恿 Frankie 上台唱一首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baby, that's the only thing I've plenty of, baby, dream a while, scheme a while,sure to find happiness, and I guess all those things you've always. 我从未想过我的人生会从此改变。虽然第一次在台上唱歌的 Frankie 有些紧张，但当他张口的瞬间，我被 Frankie 这天使般的音色给吸引住了。当晚，我就说服 Frankie 加入了我们的乐队。但我知道，虽然他声音条件很好，但是他还年轻，没有表演经验，而且在唱功方面还需要加强。于是我来做 Frankie 的导师，教他如何发声，如何表演，甚至如何生活。 I wanna。 由于条件有限，整个小镇上只有教堂里有台钢琴可以供我们练习，我们只能半夜偷偷溜进教堂里教 Frankie 一些唱歌技巧。但是那个年代三重唱似乎已经过时了，所以我不得不再找一个人加入我们的乐队。一天中午，收音机里放着时下最热门的金曲 Short Shorts， 我突然想起这首曲子的作曲家是我一朋友的朋友，而且我们年龄相仿，于是我便找到了鲍勃。 我是 Bob Gaudio， 在乐队中我既负责写歌也负责唱歌。第一次见到 Frankie 是在酒馆里。 I'm in the mood for love simply because you're near meBaby, you are the soul snaps my 过无数的声音， Jackie Wilson, Johnny Mathis, Diana Washington， 但我从来没有听过像 Frankie Valli 这样的声音。我只听了30秒，我便知道我要为这个声音写歌。I'm really feeling in the mood for love. I 认为，为了乐队的发展，仅仅在酒吧里唱歌是不够的，于是我和 Frankie 两人一同前往纽约，来到了全世界音乐人都梦寐以求的地方——百老汇。刚来的时候，我们四处碰壁。在这个人才济济的时代，谁会在乎一个从新泽西走出来的乐队呢？某天，我和 Frankie 在某唱片公司的楼道上偶遇到了 Frankie 的旧相识 Bob Crew。这个人现在已经是整个纽约最有名的出品人了。任何一首新歌，他只需要听上几秒，就立刻能够预见这首新歌的未来。鉴于他和 Frankie 的关系，我们很快的签约了。但是高昂的新歌录制费迫使 Tommy 四处去捡高利贷。录制歌曲的钱凑齐以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了2天时间写了4首歌。哦不，不是歌，是4首热门金曲。就在我出发去录音棚的公交车上，一个曲调突然在我脑海中闪过。由于当时没有录音带，我顺手在纸上将刚才那个灵感谱成了曲，决定临场用这15分钟写好的歌替换掉原来准备的歌。没想到的是，这首在公交车上仅用了15分钟写出的新歌，在发布的那天瞬间点燃了世界。确实很会写歌， Frankie 的声音条件也太出色了。凭借着 Sherry 这首歌，我们登上了全美最有名的音乐电视节目。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我们就卖出了12万张唱片。3周以后，唱片销量突破100万。之后，唱片公司不停地催促我们，让我们发布新歌。有一天 Bob 在看电视的时候听到了一句台词，男主人公说 Big girl don't cry。 样，这首歌很快就红遍了全世界，并且成为我们第二首冲到全美金曲排行榜冠军的歌曲。这时四季乐队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 Bob 带给四季乐队的却远不止这些。连续三首冠军单曲，四季乐队，我们做到了。就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启了属于我们乐队的世界巡演。世界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巡演，出着一张又一张的唱片，直到有一天 Tommy 的债主找上门来。这时我们才知道，三年前我们用于发布歌曲的那笔贷款， Tommy 一分钱也没有还，加上利息，到现在为止 Tommy 已经欠下了55万美元的巨债。这么多钱 Tommy 这一辈子也还不完。虽然乐队中缺了 Tommy， 但是世界巡演还得继续。 crying. Oh, I'm crying. Let's hang on to what we got. So let go, girl. True love takes a lot of trying. Oh, I'm crying. 进行到一半时，有一天在后台，我突然说出了四个字：退出乐队。其实我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去年我和妻子遇到了点麻烦，我和妻子有了孩子之后，就把孩子送到我父母那儿帮我们照看。然后我编造了一个谎言，我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其实是他们的叔叔，这样我就能到处去参加巡演。而且Frankie 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主唱，我很少在乐队中找到存在感，至于我在或不在乐队里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我是 Frankie， 乐队中的领唱，是我帮 Tommy 扛下了50多万美元的债务。我知道这是在给自己挖坑，可能我得唱一辈子的歌来给他还债。但是正是 Tommy 从小教我唱歌，我才有了今天。自从 Nick 和 Tommy 离开了乐队，整个四季乐队到了最艰难的时期。有一天 Bob 找到我说，我有独特的嗓音，他又能写出好歌，所以他希望自己退出舞台，专门给我写歌。他写的每首歌我都有一半的分成，而我唱歌的演出费、录音费也会分一半给他。只要有 Bob 在我后面帮我顶着，未来的一切我都可以不必担心。Bob 重新找了四个歌手来作为新的四季乐队，而我则作为四季乐队之外的领唱，因此整个团队的名称从原来的四季乐队 改成了 Frankie Valli 和四季乐队，也从原来的四个人变成了现在的五个人。我们继续和 Crew 的唱片公司合作， Bob 很快写出了符合我独特音色的许多单曲。在唱片公司的帮助下，我们依然能够发行出像当年那样红遍全球的单曲。之后的道路越走越顺，我们重新回到了属于我们的音乐时代。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y.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女士们、先生们，距离这四位成员最后一次同台演出已经有20年了，除了舞台，还有更适合让他们重聚的地方吗？接下来有请我的老朋友名人堂的新成员四季乐队。 我是 Tommy。 上世纪60年代，来自英国的摇滚乐队 Beatles 也迅速红到了美国。我们的歌迷不像披头士乐队的歌迷一样披着长头发去冲击五角大楼，我们的歌迷很多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他们也许是工厂工人、卡车司机、加油站员工。我知道是我们的歌激励了这一代的美国人，也正是他们把我们的乐队推向了巅峰。 我从未想过我能够重新站在舞台上，站在摇滚音乐名人堂的舞台上。我想告诉你的是，这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奖项，这可是摇滚音乐名人堂。像奥斯卡、格莱美，你只要有钱就能够买到，但是摇滚名人堂是花钱买不到的，因为是歌迷们投票选出来的。 这些年来，人们总是问我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退出 Nikki？ 你为什么这样做？让我解释一下，并不是因为私下交易，也不是因为世界巡演，也不是因为和 Tommy 做室友。那句话在当时就脱口而出了，一旦说了出来，我才发现这才是我想要的。我想回家。其实还有，这也许是自负，谁都想站在乐队的最前面做领唱，但是当一个乐队有四个人，而你又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我还是多陪陪我的孩子们吧。 这些年我心里知道，如果没有我 Bob Gaudio， 关于四季乐队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自从 Nikki 退出乐队之后，我和 Frankie 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他负责唱歌，我负责写歌，我俩总是很合拍。坦白说，在乐队这40年，我并不像他们。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